想要原生人般摘脱阴间的生活，白天弯腰低头再去偷温柔自尊的山谷，都是梦里生活在他口里听传说跟着童话故事走， 远方的风格远距离诉说，那幸福在心就慢慢的被收割，老仓库的角落的爱更快乐，初恋的颜色， 我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亚当的山坡，生猛的诱惑带着温热飘进在我的耳朵，摘下麦芽当手头，我醒来感受着开心的被粘手，我满嘴都是糖果，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亚当的山坡，是就你的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，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的歌酒，生病的小时候我好想再咬一口，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这声音让我心 为何